能怎么着呢？ 刘大爷决定给张金浩对症下药，正巧大明给爸爸端来了新沏的茶水。 哎，你喝。 哦，对了，一会儿你帮我个忙。 嗯。 等金浩下班回来，你请他在外头吃顿饭，啊？ 哎。 吃完饭，大明和张金浩一起走了回来。 爸， 哎，怎么样？吃好了吗？ 挺好，挺好 啊。去泡泡澡，我给你烧了一池子热水，放点药，兴许能治你的病。 行嘛，我可试了不少药了，没一个管用的。 我特为给你配的药啊，你试试去，啊。去吧，水都凉了。 那我先进去。 哎，去去去。哎，来来，哎呀，二明， 嗯， 走。哎， 爸， 哎，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 三个人围着胡同快快乐乐的去跑步了。刘大爷的药方果然见效，在他的安排下，张金浩同妻子终于在澡堂子里冰释前嫌，和好如初了。同时刘大爷跟儿子大明之间也更加能够体谅和谅解对方。 我以后一定常回来看你。 没事儿，我那天说的气话你甭往心里去啊。哎，真的，我跟二明是挺好的啊。你该忙什么你还忙去，想着把他也带回来见见。 哎， 大明想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孝顺父亲，表达对父亲的爱，然而这份迟到的爱却真的迟到了。 爸，我给您搓搓背吧。您等等，我去去就来。你让他们别急，我马上就回去。两天吧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就这样啊，再见。哎，爸，来吧。爸，爸。爸，爸！ 父亲的突然去世给了大明很大的打击。当大明和二明坐在一起看由赵忠祥主持的《动物世界》时，看得大明泪流满面。 其实每一个小球都能与潮湿的地面接触，在今后的五个月里，这层外衣将保证里边的幼虫生活在适当的温度和湿度里。卵正在孵化，这只小幼虫再经过四个月就会长大，一个长相丑陋的小家伙将会变成一只美丽的甲虫。刺枪狼终于死去了，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，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留下了新的生命，现在他永远地在地穴中休眠了。从此幼虫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季节和气候。如果雨水不再光临阿努巴平原，大象和小枪狼就同样面临断粮的威胁。在漆黑一团的坟墓里，只有腐烂和时间的流逝相伴存在。之间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坚硬干涸的不毛之地变得松软肥沃了。大雨过后，万象更新，地层深处也涌出一股新的生命之源。此刻，他们正在完成向新生命的演化。 对父亲的去世，二明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，他依旧过着自己习惯的生活。 二明，今天咱们不开业了。 吴云哥，咱们以后也不开业了。 二哥， 咱爸不在了。爸死了，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 咱爸失声了。 二平。 没了父亲，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？大明感觉很头疼。由于没有和深圳的女友说明自己有个傻弟弟，无奈大明打算先把弟弟送进福利院。 对，就住两个月，到时我就来接他。麻烦您，让您多费心了。 好的，您放心吧。 二明，听护士话，我把那边安排好了就来接你。二明，那我走了啊。 但是二明不习惯福利院的生活，他在福利院闹翻了天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，我们今天为您讲述电影《洗澡》的故事。我是韩涛。暂时无法回深圳的大明把二明接回了家，但这时他接到了女友催促的电话。大明经过思考，向女友坦白了自己的一切。 那天没走成，我爸去世了，我父亲去世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前几天确实好好的，那天洗澡，我说给他搓搓背，这时候正好你来电话了，就是咱们在说话的时候，他就过去了。在这之前，他还说什么时候带你回来见见面，就会一转眼就过了，真的不能相信。他已经病很久了，可是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弟弟是个傻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一直瞒着你没对你说。其实我想对你说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说出口，真的十分抱歉。现在父亲死了，他怎么办？他得和我在一起，我得把他带回去，成吗？喂。 二明回来之后，澡堂子重新营了业，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。这天晚上，大明、二明兄弟俩跑步回来，看到何正正在修理霓虹灯。 还弄他干嘛？马上就要拆了。 哎，这不是老爷子以前一心愿吗？说什么咱也让他亮一回。 街道的拆迁晚会上，苗壮因心理障碍发不出声。 下一个节目，男声独唱《我的太阳》，表演者苗壮。 二明适时地拿来了水管子，像在澡堂子里淋浴一样，把水滋向了杨壮。 在那风的天，哦嗦嘞嗦嘞咪哟，在那风的天，在那风的天，哦嗦嘞，去白露的，哦嗦。在那风的天，哦嗦嘞嗦嘞咪哟，在那风的天，在那风的天。 刘大爷去世后不久，澡堂子也即将面临拆迁，他的那些老主顾从此将失去一个团聚的地方，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情感寄托。 哎，您家分哪儿去了？ 东东， 不、哦、不错呀、啊，我家分大兴了。 嚯、哦、啊，那够远的。 那可不，往后啊，咱们再想一块掐球去了、嗯，可不太容易了。 哎哎。反正我也想开了，一搬家我就不想去一圈了。 哎，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 啊， 不知道吧？ 啊，不知道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 哎， 这气呢，一离开地气，它就养不活了。 是吗？ 是吗？我一个小兄弟，去年搬到楼里去了，您猜怎么？好几十只蛐蛐儿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全嗝了。 嘿， 呀，与其这样，那还不如全都把它放了吧。 你看，我这还头一回听说。 哼， 哎，往后啊，也没什么好玩的了。 玩啊，我倒不担心。我担心的啊，哼，一搬进了新小区。连个澡堂的也没有， 那、嗯、上哪儿洗澡去？是不是？ 哎， 就是啊。 哎哎哎，我们家啊买了热水器了，正装修呢。哎，明儿个黑，跟家里头就能洗鸳鸯浴了。 去去去去去！什么鸳鸯浴？哎呀我这，哎呀，你说那热水器啊，一个人在那淋着，那哪如在这儿泡着舒坦呢？ 是啊，你看大伙儿、 哎、 在澡堂子里头。说说笑笑，哎，多热闹！ 没 错， 哎， 完了， 哎， 完了。 拆迁期限临近，搬家公司派人来到澡堂子。为了阻止搬家公司搬澡堂子，二明拿起了惯用的水管。 让我来搬家，为什么拿水做我？ 这是什么意思？ 二明， 你看， 二明， 你有毛病。 二明，二明，你怎么了？有话跟我说。二明，二明， 不会自我表达的二明把脸扎在水里，在水中，他潜入了自己的世界，回忆起儿时父亲对自己讲的故事。 爸爸说，他们要到很远很远的湖里去洗澡。 他们呢，把那湖水看得可神圣了，叫圣湖。那湖水不光是能洗净身子，还能洗干净自己的灵魂，治百病啊。所以这一辈子，他们一定要到那个圣湖去洗一回澡。 他们家离这圣湖太远了，他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天儿也冷了，小姑娘也走不动了。他就问奶奶，你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奶奶说快了。姑娘又问，这么大冷的天儿能洗澡吗？奶奶说那圣湖啊有自己的属性，要是错过了今年就得12年以后了，奶奶怕是活不到12年了，所以一定要赶到今年年底到达圣湖。哎，洗个澡多不容易哦。 大明为了拆迁的顺利进行，只能继续劝着二明。二明似乎真的听懂了大明的话。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这儿，可这澡堂子总要拆的，就像爸爸要离开我们一样。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，我也得面对。我很自私，甚至对你嫂子一直隐瞒你的情况。我现在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后一定会在一起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想爸爸知道了也会高兴的。 电影《洗澡》在一曲影片中多次出现的《我的太阳》歌声中结束，澡堂被推毁，二明耳朵里塞着苗壮给他的耳机，听到了他喜欢的《我的太阳》，开心的咧嘴笑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到这儿，《洗澡》这部电影我们已经全部听完了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旅途的最后，送上一首《我的太阳》，我们听到的是童铁星的演唱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，我们下一次的旅行不见不散。 Che bella cosa, una giornata sole, ma le serena do, sul matin festa, e l'aria festa, ma le gianna festa, che bella cosa, una giornata sole.Yeah.